是来自北京的小记者张群佑， 我是来自上海的小记者王， 我是来自常州市的小记者， 我是来自成都市的小记者黄麦山。 我在建成后的宾斯代现场为您介绍， 今天是上海昌邑小学75周年校庆， 我现在在西安科技节的现场，跟我一起进去看看吧。 北京2022， 北京2022， Beijing 2022， Beijing 2022。 我们用新时代青春的声音向世界展示魅力中国。 本期节目由外语广播中心与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联合制作。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2022，我是主持人 Peter。北京2022是一档以青少年为主角的节目，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将以多语种的冬奥小记者身份，从自身的视角出发，向大众普及冬奥知识，传递冬奥精神，介绍冬奥近况，并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冰雪运动。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冬奥项目是单板滑雪。单板滑雪是一项以一块滑雪板为工具，在规定的山坡线路上快速回转滑降，或呢在特设的 U 型场地内凭借滑坡起吊在空中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的雪上竞技项目。单板滑雪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密西根州，从1998年开始啊，单板滑雪的高山大回转和 U 型场地雪上单板技巧成为正式的比赛项目。2003年，中国的单板滑雪正式立项，主要开展 U 型场地雪上技巧等项目。首先我们看一下单板滑雪的英文 snowboarding, S-N-O-W-B-O-A-R-D-I-N-G. Snowboarding was develop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60s as people across country began to seek out new winter activities. 单板滑雪啊，它起源于美国20世纪的60年代哈 ,1960s, 1960后面加一个 S 哈，表示呢不是这一年，而是呢20世纪60年代哈，这十年当中哈，单板滑雪呢在美国逐渐的发展起来。它的原因是什么，后面解释了 as people across country, 美国人啊开始呢寻找一些新的冬季项目 ,seek out new winter activities. 那么在后来的十年当中 ,over the next decade, the sport began to gain crossover appeal. 在后来的十年当中，这项运动渐渐地赢得了吸引力，后面有一个词 appeal, A-P-P-E-A-L, 同时前面还有一个词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非常好玩的一个词叫 crossover, C-R-O-S-S-O-V-E-R, crossover. 单看这个词 crossover 是指交叉，另外一个意思呢表示混合。那么今天这个 crossover appeal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在20世纪的80年代， surfer and skateboarder became involved. 1980年啊，其他的一些体育项目的爱好者，比如说冲浪运动员和那一些单板爱好者，他们呢渐渐参入进来了，让 snowboarding 更加的壮大。所以后面这句话呢就解释前面什么是 crossover appeal, 吸引了冲浪啊还有呢单板运动员参与其中。所以呢他用了一个词叫 crossover 哈，混搭的，后面加一个吸引力，那么不同的体育项目的人呢渐渐的参与进来了，所以呢前面用的是 gain crossover appeal。 所以通过刚才的讲解啊，我们知道 crossover appeal 哈，它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什么呢？原本为某个特定群体而设定的活动，突然变成了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主流的文化了。后来Snowboarding was a nationwide activity. 单板滑雪成为了一个全国性质的一项冬季运动。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词 appeal, A-P-P-E-A-L, 表示呢单板滑雪吸引了很多很多的人 gain appeal。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这个单词 appeal, A-P-P-E-A-L。首先我们看第一个例句，我们必须扩大我们的吸引力。We must broaden our appeal. We must broaden our appeal. 好，我们看一下第二个例句哈。我们需要呢吸引更广泛的客户。We need to appeal to a wider customer base. We need to appeal to a wider customer base. 注意一下，在第二个例句里面，这 appeal 它的意思呢，跟第一个例句呢是一样的哈，都表示呢吸引。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它的词性发生了变化。第一个例句呢 ，appeal， 它的词性呢是名词，在第二个例句里面，它的词性发生了变化，从名词变成了动词 appeal to， 表示吸引。刚才我们介绍了单板滑雪在1980年逐渐得到了大家的喜爱，成为了一个Nationwide activity， 全国范围性的一项体育比赛。它的发展是否一帆风顺呢？其实不然，在它的发展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小的问题。比如说在20世纪的70年代 In the late 1970s snowboarders started to invade traditional ski resorts， 单板滑雪的一些爱好者呀，他们开始，注意一下后面用的动词 invade， 侵略呢 traditional ski resorts， 那么传统滑雪这些爱好者的滑雪的地方，他们到那儿去滑雪了，那么引起了这些传统的滑雪爱好者的不满，因为这个文章用的一个词非常的严重，叫 invade， 侵略 invade， 后面呢还有一个词叫 resort，resort， 那么这个词啊，原来呢可以指乡村的那些酒店呢，往往会用这个词 resort， 而不用 hotel 这个词。那么今天用的是 ski resort， 表示呢滑雪的一个圣地。因此他们呢受到了这些 skier 的强烈的 opposition， but face opposition from skier who try to exclude the snowboarder from their mountains， 不让他们来到滑雪的这个圣地来进行单板运动，因此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冲突。 By the 1990s however， 那么在20世纪的90年代情况发生了转变。 Almost all ski resorts had accepted snowboarding， 几乎所有的一些滑雪的圣地，滑雪的地方呢都接受了单板滑雪。原因是什么？ The resorts had found that snowboarder to be an excellent source of new revenue. 因为这些滑雪的圣地，他们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他们发现这些单板滑雪爱好者给他们带来了非常不错的收入。Excellent source， 一个途径，一个来源 of new revenue。Revenue 呢是一个经济，或者商业方面的一个用语，表示收入 revenue， new revenue。 因此这些滑雪圣地ski resort 也非常欢迎这些 snowboarder 来他们这个地方了，来进行消费，来进行滑雪运动。好，那么这段里面出现了重点单词 resort， resort， 刚才我们讲到了是指一个旅游啊度假的圣地，用这个词 resort。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滑雪圣地正在扩建，以应付来这里滑雪不断增长的人数。 The ski resort are expanding， 用的仍然是 ski resort， 滑雪的圣地 are expanding， 它不断的扩张。 To meet the growing number of skier that come here。好，那么有关单板滑雪的介绍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那么接下来请我们的小记者刘婉莹、孟帝君、朱于瑞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相关的介绍。 我的冬奥梦 My dream of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Hello everyone, I am 孟帝君。 Snowboarding startedIn the USA in the 1960s, a skiing lover, Sherman Poppen, made a snowboard for his children by himself. He called the board Snuffer, which means surfer on the snow. This is the first snowboard in the world. 我是来自北京的小记者。进入80年代，滑板滑雪开始风靡美国，之后又传到欧洲。1983年举行了首届世界锦标赛， 1990年成立国际滑板滑雪联合会，1994年国际滑联将滑板滑雪定为冬奥会正式项目，1998年日本长野冬奥会首次举行了滑板滑雪比赛。中国的单板滑雪于2003年正式立项，主要开展 U 型场地雪上技巧项目，凭借在体操、武术等项目上的突出成绩，中国单板滑雪项目选材得当，在短短五年时间内进步迅速。2005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上，中国选手潘雷为中国队赢得国际比赛的首枚单板滑雪银牌，中国队在该项目上还获得了两个2006年都灵冬奥会的参赛资格。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中国单板滑雪队男选手曾小叶、史万成拿到参赛资格，女选手刘佳宇、孙志峰、蔡雪桐获得女子参赛资格，其中刘佳宇在单板滑雪女子 U 型池比赛中以 39.3 分获得第四名。2018年平昌冬奥会，刘佳宇在女子 U 型场地决赛中以 89.75 分摘得银牌，实现了中国队单板滑雪项目奖牌零突破的目标，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平昌冬奥会上的第一枚奖牌。2022年北京张家口冬奥会即将举办，希望运动员们都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2022，我们相约北京。 Hello everyone, I'm Ricky. I'm a little reporter from Chengdu. What is snowboard half pipe?Players start from the top of the 6.75-meter pipe, make dazzling and rotation and somersault skills on the U-shaped pool wall and match with grabbing board. What are the scoring rules? There are six referees in the half-pipe game. The final score of each player in each round of competition should be calculated after the highest and the lowest scores given by the referee are removed. Take the average score to get the final result.How do you understand the scoring standard? Number 1. Range of motion. In other words, it is the height that the player jumps out of the slot when doing action. Players can jump out of the edge of the pool with speed and strength, make all kinds of complicated movements in the air. Number 2. Degree of difficulty. When we watch a game of hot pipe, we can often see the players make all kinds of dazzling twists and somersaults in the air. More turns and somersaults will be considered by the referee for higher technical points. Number 3. Movement diversity. Players make a variety of skills through different steering and grabbing boards to show their different styles. Number 4. Completion. The stability, fluency, and technical control of players in the process of competition. Is the grip complete and long enough?Whether the standing is smooth, and whether the hands support the ground when landing. Number 5. Action innovation. The true spirit of snowboarding lies in continuous striving and improvising and daring to explore the unknown and challenge the limits. In order to encourage innovative ac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difficulty, judges give high scores for innovativeactions and skills, as well as combinations of difficult skills. 我要介绍的是单板滑雪项目女运动员刘佳宇。作为一名中国单板滑雪运动员，她积极参加各类赛事，并多次获得骄人的成绩。2018年2月23日平昌冬奥会，刘佳宇在女子 U 型场地决赛中以 89.75 分摘得银牌，实现了中国队单板滑雪项目奖牌零突破的目标，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平昌冬奥会上的第一枚奖牌。2020年1月18日，在2019至2020赛季国际雪联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世界杯瑞士莱克斯站比赛中，刘佳宇以 85.75 分摘得女子项目铜牌。2月8日，在2020年美国露水巡回赛中，刘佳宇以92分夺得冠军。2月16日，在2019至2020赛季单板滑雪 U 型场地世界杯最后一站加拿大站比赛中，刘佳宇获得铜牌。至此，刘佳宇在本赛季五站世界杯赛中均登上领奖台， 拿到了一金一银三铜的好成绩。最终刘佳宇以3000分获得世界杯总积分亚军。刘佳宇的征程还在继续，相信在未来他也一定会以更加骄人的成绩为中国捧回荣誉的奖杯。 Sean White is a snowboard star. He is from the USA. He became Olympic winner for the first time aged 19 and for the third time aged 31. He has pushed the limits over the past 50 years. He has made achievements.Maybe we can see him in Beijing. 我介绍的是我们国家单板滑雪 U 型场地项目的优秀选手蔡雪桐。今年28岁的蔡雪桐是我国单板滑雪 U 型场地项目的领军人物之一，曾3次参加冬奥会，手握6个该项目世界杯总冠军。是多年征战国际赛场，尝到过胜利的喜悦，也经历过挫折和低谷。2009年。蔡雪桐为中国队获得了首枚世青赛金牌，开始在国际赛场崭露头角。3届冬奥会的参赛经历给了蔡雪桐不同的体验。2012年正在备战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蔡雪桐受伤了，为他的冬奥会备战蒙上了一层阴影。他遇到了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坎，在索契冬奥会上，蔡雪桐没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却在赛后的总结和反思中有了重要的收获。他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不再只想着拿着好成绩，而是享受挑战，享受比赛，享受滑雪带来的乐趣。平昌冬奥会是蔡雪桐的3次冬奥会之旅，原本对自己有很多期待的他，却未能如愿登上领奖台。平昌冬奥会后，蔡雪桐选择暂别赛场，回到校园平复心情。休息了半年后，抱着试一试心态的蔡雪桐重新回到国家队训练。进入19-20赛季，蔡雪桐不断创造佳绩，凭借在单板滑雪 U 型场地世界杯2金2银的成绩，他第6次获得该项目世界杯总冠军，同时将单板技巧类项目总冠军收入囊中。蔡雪桐用一次次挑战和突破证明，那个正在雪上飞翔的女孩又回来了。在蔡雪桐心中，对冠军的渴望，对滑雪的热爱从未改变，这也给了她战胜困难的力量和积极阳光的生活态度。我是想着能滑好，开心的滑，在这一过程中尽最大的努力。蔡雪桐说，像一只飞翔的小鸟一样，挑战自我，释放自我。 谢谢我们小记者的介绍。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冬残奥会的一个项目，残奥单板滑雪。残奥单板滑雪呢，是冬残奥会6个大项之一，也是呢冬残奥会最年轻的大项。2014年索契冬残奥会上，它首次成为正式的比赛项目，但当时啊只是残奥高山滑雪的一个分项。直到2018年的平昌冬残奥会，残奥单板滑雪才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大项。残奥单板滑雪项目呢，是在一个人造的雪道上进行比赛，雪道设置呢多种障碍，用于跳跃和翻转。比赛的时候呢，只能使用一个雪板。同时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每一个运动员有3次比赛的机会，选取最好的2次相加，获得一个录取的成绩。用时间最少的运动员，他的名次靠前。那么单板滑雪他用的这个词呢，跟单板滑雪是一样的哈， snowboard 或呢 snowboarding， 但是前面有一个残奥这个词叫 para snowboard 或呢 para snowboarding is practiced worldwide。残奥单板滑雪啊，在世界各地非常的普及哈，用的一个是 practice worldwide. Athletes combine speed and agility while racing down courses as fast as possible. 运动员比赛的内容呢，一个是它的速度，那么还有一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agility。agility 表示它的灵活性 ，agility。同时，运动员可以分为男运动员和女运动员。Competition include male and female athletes. 参加残奥单板滑雪的男女运动员啊，身体有一定的残疾，脊髓受伤、脑瘫、截肢等。Competition include male and female athletes， 包括了男女运动员，他们在身体方面受到了一定的伤害，是 physical impairment， 比如说 spinal injury， 脊髓受伤。 Cerebral palsy 表示呢脑瘫，以及呢 amputation 啊截肢。那么在这段里面有一个词啊，特别呢跟这个比赛有关系，要考验运动员的灵活性 agility。那么这个词啊，刚才给大家讲了哈，它的拼写是 agility， agility 啊，表示灵活性。下面有一个例句啊，大家看一看如何来翻译。他的敏捷度啊，赶得上年龄比他小一半的人。He had the agility of a man half his age。He had the agility of a man， 啊，一个人，什么人呢？ Half his age， 啊，比他年龄小一半的人。那么在 PK 的时候呢，他都不会输给他们。下面我们简单了解一下残奥单板滑雪项目的一个发展的历史。After many years of campaigning， 经过数年的努力， In 2012 it was known that snowboard would make its debut at the Sochi 2014 Paralympic Winter Game as a part of the Alpine Skiing Program。 在2014年的索契冬残奥会上，它第一次哈成为了正式的比赛的项目。debut 首次呢登场，注意这个词，它的拼写是 debut， 但是呢它后面这个 t 是不发音的。 make somebody or something debut 哈，表示呢首次亮相。 with two medal events in lower limb impairment classification for men and women in snowboard cross time trial。 那么这一段里面出现了这个重点单词 debut 哈，下面一个例句哈，帮助大家进一步了解一下。他的首张专辑在美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His debut album was hugely successful stateside。 His debut album 哈，后面这个 album 表示音乐的专辑。 debut album 音乐专辑 was hugely successful stateside。His debut album was hugely successful stateside。 好，那么接下来请我们的小记者周玉君给我们带来有关残奥单板滑雪项目的详细的介绍。 我的冬奥梦， My dream of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我是来自北京的小记者，穿越奇门，在起伏不平的雪道上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滑行，控制滑行状态，不断提高滑行速度，极具观赏性，这就是残奥单板滑雪。残奥单板滑雪是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的六个大项之一，也是冬残奥会最年轻的大项。在2014年索契冬残奥会上，残奥单板滑雪首次成为正式比赛项目，但当时只是残奥高山滑雪的一个分项。直到2018年平昌冬残奥会，残奥单板滑雪才成为一个独立的大项。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的残奥单板滑雪比赛将在张家口赛区的云顶滑雪公园举行，包括障碍追逐、坡面回转两个分项。根据运动员上肢和下肢残疾级别，共将产生八枚金牌。中国开展残奥单板滑雪运动时间并不长，2018年初才首次参加冬残奥会比赛，但发展进步速度很快，2018年底便在世界杯赛事上取得金牌零的突破。中国残奥单板滑雪队有四名队员，分别是姜子豪、孙琦、刘更亮、陈卓。2018年3月5日，在韩国平昌金善高山滑雪场，中国队员们第一次登上了冬残奥会的赛场。彼时，这支年轻的队伍才刚刚组队不到两年。当天赛场气温骤降，面对突发情况，小伙子们迅速冷静下来。大家一起研究了战术，根据一共比赛三轮，即最好一轮成绩的赛制，确定前两次搏速度，后一轮求稳度。大家在比赛中还互相分享比赛经验，互相提醒和鼓劲。虽然比赛当中摔倒的场面仍然屡见不鲜，但大家都至少有一轮完成比赛，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姜子豪更是以第九名的好成绩创造了历史。他在接受采访时自豪地说，滑雪改滑冰，这真是一次特殊的冬奥体验。